香鬓外飘，嫦娥应回通灵腰，弄玉低垂迎凤箫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如两下里错戏红丝，是惹火的根苗啊，想我这暮时的姻缘，今夜说什么金玉连天，再也提不。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文成珠玉缤纷罗，张佩国笔走龙蛇文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露一语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含笑，我为他心事儿全飘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，假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真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跳了心，降临 林家的去吧。紫娟姐为得势，忙哄宝玉把你捋小，那林家的把雪雁带来，见凤姐儿他把那潇湘馆的琴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标题一道春为后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，只见那朱落银灯光华灿，香粉宝蝶不转天飘，五彩轩门多喜庆，红毡铺遍一条条，冰箱插花披红巾，月宫击鼓好声笑，真不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，专等那织女添孙爽，笑语儿香甜，一心儿好安详到，他和我们姑娘啊何等的好，却怎么得了新人就忘了旧，这真是痴心的女子，负心的汉嘞，古语也不差那么半分好，不多一时花轿抬到古月喧天，人语声嘈，早有侍女把轿帘掀起，雪雁他搀扶着新人呐，缓步沾条，先拜天地后拜祖，喜得跟老太太乐滔滔，公婆的面前行了大礼了，

响，书信错响，来回风响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最可叹只活的一位张忠良被他奸缠在心前， 调查问。